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最后真的要讲下德国啦，当然咁啊，这个呢支卫冕冠军又是擂台等之一，真的要详细少少讲下呢支球队。咁啊，适逢佢啱啱出咗个初选嘅名单啊嘛，咁啊都会 cut 几个人嘅，但系嗰几个人我谂都唔会太难估，同埋个阵容，我谂大家稍为熟悉或者系稍为跟得足嗰个国家队嘅情况咧，我谂就唔会太过陌生噶啦，啊，我亦都唔会同大家详细数啊嗰啲球员，咁啊我今节嘅玩法就有少少变化，咁啊。唔係好似以往咁多節咁樣咧，就講曬啲中後場球員啦。咁啊，首先講下，就由第二個角度睇下，講下呢啲德國嘅大軍啦。咁啊，首先重點咧，就先講下魯維咧呢位咁嘅教練，由真係由零。由零四真係由零四年咧踢到去而家呢一個咁嘅地步咧，我諗真係喺國家隊嘅層面嚟講，真係幾少見到會有呢個情況出現，極少數係可以教到咁耐。咁啊，當然有賴我諗天時地利人和集結曬喺魯維身上啦。咁啊，應該係零六年啊，唔好意思啊。咁啊，零四年係祁連士文當時就係正正話，咁祁連士文做開荒牛咁咧，咁啊叫做砌好，或者係甚至乎最大功勞我都要歸功翻於德國足總嘅改革啦，即係注重青訓嘅改革啦。呢個我講多好多次唔提啦。咁集合曬啲天時地利人和，俾魯維上去。咁啊，魯維喺過往嘅可能教斯德加或者教其他嘅球隊入邊。或者甚至乎佢個教土超嘅短暫時間都唔係特別好，咁雖然教斯特加嗰時都叫做有歐洲賽嘅淘汰賽階段，咁啊但係始終真係之前咧教科德女之前咧真係 nobody 嘅，冇人知佢係咩嘢嚟嘅，咁啊但係咧唔好理，首先一上場咧啊就使真係啦，咁啊起碼有個。好開始，咁啊一打下咧，咁啊一開始梗係唔係攞冠軍咁傳奇啦，但係去到由零六年開始去到往後嘅地步，咁啊雖然中間有西班牙嘅興起啦，咁啊亦都我諗係西班牙零一零一二呢個大賽年份都紅霸住，但係咧。亦都見到德國就真真正正喺大賽咧，叫做係長期都係四強入邊嘅。咁啊，長期四強入邊，咁啊，甚至乎去到上屆就攞埋嗰個世界盃冠軍添。咁啊，如果正常啲嚟講咧，其實魯維。以呢個咁嘅成績咧，帶咗咁多年咧，其實都有曬交代有餘噶啦。即係先講以成績論嚟講咧，其實係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即係你唔好講踢出嚟嘅點樣啊，佢揀人點樣啊，先唔好講呢啲嘢。成績嚟講咧，真係幾超卓噶啦。即係我諗咁多個國家領隊咧，以往咁多國家領隊真係冇咯。咁如果你講話佢係，國家隊版嘅雲加，我係絕對唔會反對嘅，絕對唔會。即係佢甚至乎成績係肯定好過雲加啲。如果以客觀程度嚟講嚇，即係以客觀成績論，咁啊，所以今屆繼續啦，咁啊帶住呢個球隊嚟到衝擊，睇下可唔可以 創造衛冕球隊呢個咁嘅呢個歷史。咁啊，雖然呢個唔係歷史啦，咁啊，我諗過往巴西都有做過。咁啊，但係坦白講，而家現今足球要真係做到衛冕嘅冠軍咧，真係唔易。因為過往如果歐洲國家杯跟住攞埋世界盃，咁近期西班牙都做過嘅。咁啊，但係都真係絕無僅有啦。要配合得嗰班球員啱啱好狀態咁好，亦都隔得咁熟嘅。咁啊，亦都要當正對手。你不論係你簽。關你簽又好，或者踢出嚟個比賽嘅心態又好，都有個長期保持嘅水準咧，唔係太過容易嘅一回事。咁啊，所以尤其是世界盃連奪兩屆嘅魔咒啦，我諗現今足球嚟講係仲係喺度嘅。咁啊，所以路維究竟今屆可唔可以衝擊個世界盃冠軍咧？咁作為如果你係得迷嘅，咁梗係想啦。咁啊，但係如果你抽身嚟有睇翻咧，就慢慢睇下呢支今屆呢支球隊咧，可唔可以再次衝擊冠軍啦？咁啊，首先講下路維本身咧。教練方面就唔使擔心，佢話咦教埋呢屆會去邊啊？本身佢要約去到20年嘅喎，2020嘅喎，咁之後會去邊咧？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之後已經有個答案俾咗大家啦。咁啊，啱啱尋日啊錄音時候嘅尋日咧，就已經續咗約，就續咗2022咁啊卡塔爾世界盃。咁啊，所以基本上呢個就係一個訊息俾啲外圍話，放心。咁啊，仍然支持你去教嘅。咁啊，只要呢個世界盃唔係十分難睇嘅話，輸得咁難睇嘅話咧，我諗你繼續落去教啦，繼續落去再俾多四年時間你，可唔可以再砌得好啲啦？咁啊，因為本身世界盃雖然攞咗，但歐國杯咧，似乎都想佢再攞埋嘅。咁啊，所以睇下路維個做法點啦，亦都可以打粉碎咗佢將會去球隊執教，譬如之前去傳去阿仙奴啊等等嘅傳聞咧，可以一次過揾碎啦。咁啊，當然路維續約，咁啊有球迷當然有喜有悲。咁啊，當好嘅咁啊，如果就係睇成績嘅話，哇正啊！呀呢位所謂佢心目中嘅公分教練又續約啊，唔使驚啦，多個國家隊又係咁啦。係悲嘅話就話，喂佢成日揀啲人咁樣，喂仲有喎，你帶得咁耐一支國家隊，會滑牙噶嘛，會生鏽時候，咁你帶過咁耐，係咪有啲新衝擊上嚟會好啲咧？咁樣，尤其是而家國內嘅教練咁，雖然。有啲係真係好年輕教練興起咗幾年，譬如本土其實有不少嘅中生代或者年輕嘅教練係起緊啦，咁我唔詳細唔再多講啦，講我之前嘅環節已經講咗好多，咁啊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大資產俾佢接位，咁甚至乎而家國家隊咧其實都有不少前嘅著名嘅球員已經入咗伍噶啦。最佳嘅例子就係高魯斯，高魯斯而家咧就喺路維嘅團隊入面咧，就擔當一個重要角色嘅，咁一個角色啦，未必好重要，但係似乎係有心培植佢，或者佢自己本身高魯斯本身都想去呢方面係有進發嘅，咁睇下佢首先係喺國家隊學到幾多嘢，咁啊係咪一定要立刻之後接路維班咧？就唔一定嘅，我覺得就作為教練都要出去浸一浸，即係起翻個德甲聯賽浸一浸先。雖然聯賽同國家隊好唔同，但係你起碼有個實戰經驗先啊嘛。咁啊，長遠嚟講，其實我諗德國足總咧，我諗上下真係想培植翻而家教練團隊入面咧，包括朱老師在內嘅球員啊。去到嚟到執教嘅，咁啊以往同富士出身嘅球員執教咧，譬如之前奇哥奇連士文啦、馬圖斯啊，咁啊都表現咗其實未必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咁啊睇下新一代嘅以高魯斯為首呢班嘅球員究竟係點樣？我記得係有一班舊嘅，真係上一屆或者上一代嘅德國應該是06 至到12年中間嗰隊已經離開咗，已經退咗役嘅德國前一路球員呢，又有意有做出嚟做執教嘅位置嘅。咁睇下個之後啦，呢班嘅新教練究竟個成效點樣啦，我諗值得會觀察一下啦，同埋留意一下啦，同埋睇下佢哋會唔會喺 U 隊嗰度都會擔當到啲角色先啦。因為 U 隊呢，我諗點解為 U 隊嚟講都係一個好嘅跳板呢，就係因為而家德國嚟講呢都會主作重呢佢 U 隊嘅訓練，然之後就接上去，尤其是 U21 呢，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咁足總好睇重呢樣嘢嘅。咁甚至乎好耐未及嘅奧運佢哋都看重㗎。咁可惜就喺巴西奧運嗰時就緊輸咗俾，甚至我俾巴西，咁巴西因為太有決心要奪。咁但係都證明咗德國隊呢喺個仍然都非常之着重自己嘅興奮產品究竟喺國際賽上面嘅成效係幾多嘅。咁呢樣嘢我諗呢嚟緊啦，如果有即係所有嘅國家前國家隊成員呢可以執教到 U 隊呢，大家要留意究竟佢可唔可以培育班新嘅球員，然之後順利成雙，就將呢班球員呢承接住，可以有部分可能踢上國家隊㗎嘛。咁呢嚟一個傳承。咁我覺得呢個傳承都幾符合德國隊一向而家呢個做法㗎。咁唔即管睇下呢個 system 呢可唔可以繼續運行到啦，都樂見㗎，因為真係唔係好多國家隊可以真真正正做到呢樣嘢。咁希望德國坦白講，咁就路維如果嚟緊呢個四年呢，我都覺得而家已經有一班球員已經接緊上去，但係始終再鋒利嘅都有生鏽嘅一日。呢個真係唔係搞笑，係真係永恆嘅道理嚟㗎。你搞得多都滑牙，咁搞得多呢都覺得喂自己嗰套 OK 啊，唔使聽人講啦。咁而家路維呢，我覺得真係正係處於呢個咁嘅沉醉緊呢個咁嘅階段入面。咁係佢究竟真係係咪真係唔會聽下第啲人嘅意見呢，或者係真係對自己嘅選擇咁有信心呢咁樣。咁我諗14年嗰個世界盃陣真係對佢呢有更加之加強咗呢方面嘅諗法。呢方面嘅諗法我就覺得往往可能會種下嚟緊個大賽嘅少少嘅禍根，但今會唔會喺今屆大賽會出現到呢？咁上屆其實之前有歐洲國家杯呢，大家都已經擔心過佢呢樣嘢啦。咁甚至乎我哋嘅考哥都已經就要非常之驚嚇咁樣同大家講話，喂德國會分組賽包尾，分組賽出唔到線。其實係有佢道理，不過就最終德國嘅傳統就係啦，喺分組賽呢你就基本上如果正常發揮呢，係呢隊德國隊啊，係呢代德國隊啊，我就覺得點都碌到出去嘅。呢隊係咪會係咁呢？稍後同大家講啦。所以先講教練呢，其實如果路維，首先我就唔係太過喜歡路維，就講啦，如果搞到咁好似永續路維，唔係永續雲家，係永續路維，咁就真係陰功嘅。其實就最佳嘅時間就係你加埋呢年呢就退落嚟，我覺得係最好嘅。或甚至乎係已經16年退最正路，太長啦，真係覺得。第二就我唔鍾意路維，就係佢某啲位置就有契仔囉，有用人囉。咁呢樣嘢好明顯㗎。第三樣嘢就係嗰個戰術思維上面，佢似乎都唔係作出好大嘅調整同埋變化。同埋係唔係有好多嘅 Plan A、Plan B 嘅陣式有用呢？亦都唔算係。譬如咁講，你前面唔用假球啦，係咪一個正嘅前鋒去用呢？咁樣係同埋德國呢本身嚟講以往係缺少正前鋒㗎。咁呢樣嘢係事實，但近排唔係喎，近呢幾年唔係喎，咁你係咪應該會針對下呢樣嘢而 然之後令到球隊會更加企得強陣少少咧，唔好話玩死一套，你一套戰術啊，2014年嗰個掂啊，勁啦、啊，話真係咧無風陣都搞得你掂啊，好似西班牙咁樣學西班牙咁踢法，但係呢樣嘢唔係可以長久做到㗎。咁、西班牙都同你講咗，唔可以真係十年啊，十二十年都可以咁樣做嘅，冇可能㗎。咁所以基本上我就唔覺得路維續約咧係對德國隊係有什麼特別嘅益處啊，除咗可能喺個穩選人穩定性或者個踢出嚟個戰術思維咯。但係對於呢樣嘢對個球隊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先要講嚇。咁啊，洛丟我覺得需要係換一換人嘅咁啊。當然咧，作為足總都想話球隊長期有成績，但係有陣時如果你陣痛嘅話，我需要所謂嘅陣痛，可能就係大賽入唔到好多強啦，即係我唔係太有成績啦。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冇得避咯，真係絕對冇得避。我寧願有一屆，譬如少少地歐洲國家杯，你真係十八強出一個，或都係差，但係起碼都接受到嗰只啦，係咪先？同埋真係啲要係藉住呢個時候啦，真係揾下，都係要諗下究竟有德國足球咧係咪係咪要朝住另一個方向嚟到進發啦，或者係譬如啊，青訓系統啦，使用本地球員嘅問題啦。個場數啦，咁啊佢同外援之間嘅抗衡啦，聯賽嗰度嘅定位係歐洲賽定位或者係本土定位又點樣呢？我諗同埋係對球員本身嘅某啲位置嘅培訓，譬如近年都着重翻喺個中鋒嘅培訓，譬如如果唔係你見唔到漢堡嗰位阿普咁啊，已經係之前嘅 U17 比賽彈起，咁啊以往而家多咗係高大嘅中鋒出翻嚟嘅，咁啊阿普啊、多蒙特嘅 Sara 啊等等咧，其實係一個慢慢見到咧係一個證明出嚟，咁啊所以要真係留意，就話要值得捉。德國足總嗰方面深思呢樣嘢，究竟個前路係點啊？尤其是如果前由佢本身培植咗一班人可以繼續成全嘅話，咁咪係咪應該取長啊補短？有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嘅，就唔好翻咗佢，反而就將有啲嘢可以修補嘅，就修補埋佢咧。咁樣咁啊，呢樣嘢我諗係要真係要。真係要佢哋要留意或者要諗嘅一地方。咁啊，要講翻今屆世界盃咧，咁啊，其實講翻對 squad 先啦，唔講太長遠啊，好似扯得有啲遙遠。咁啊，講翻今個世界盃個呢對 squad 係乜嘢啦？咁其實名字大家好熟悉㗎啦，好多都嚇、有啲即係有識嘅話都背到出嚟咁啊。但係咧，咁就亦都繼續見證住挪威揀人各方面嗰個思維咧，係非常之異故，同埋有啲係非常之固執，係一定要用嘅。咁啊，所謂嘅契仔論咁啊，有頭圍都有講到契仔論咁啊，我都絕對係覺得係有呢方面嘅情況出現嘅，唔會冇。尤其是我都講過，佢上一年咁洲際杯其實已經選咗一班人出嚟，咁啊好順理成章。其實咧，大部分都係用翻嗰班人加埋之前佢可能非洲際杯我都用咗一少少人，咁啊兩班人夾埋一齊，然之後產生咗呢個名單嘅。咁係啊，咁啊話就話佢啊有睇，當然有個睇德甲聯賽啦，咁但係佢睇德甲聯賽，佢會揀嚟睇噶嘛，咁啊拜仁嗰啲佢會睇啦，當然，但係其他嘅比賽佢會唔會睇，或者其他嘅團隊會唔會真係俾意見佢咧？我呢樣嘢就不得而知啦，咁樣，亦都要睇下佢自己有冇 固有嘅固定嘅人選啦。咁我就一早講咗佢上年世界嘅洲際杯已經定咗好咗嘅名單嘅，其實所以今次出嘅名單驚喜不大啦。其實但係在輸某啲位置咧都要值得討論咁解嘅啫。咁啊，首先講下龍門啦，龍門就一如其實我就一如我之前都所料啊。咁啊，雖然表面上喂紐亞唔係仲未出貨都出咗翻咩？甚至乎有消息話佢世界盃嘅第一場、第二場先有機會復出喎。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代入佢咧，代入魯維嘅角色咧，我諗佢一定會選，仍知道。唔係完全出唔到啊，出到啊嘛，佢會搏嘅。所以嚟講個名單有佢咧，唔出奇。點解咧冇烏列治？烏列治佢長期頂，佢又係踢拜仁咁啊，又係成個下半季、大半季都好穩定啊。除咗歐聯嗰球就有低級失誤啫咁樣，但係唔好理。佢呢位人兄嘅思維模式咧，就唔可以一般嘅球迷模式嚟有睇嘅。咁同埋。有球迷都覺得烏力治未必值得入選，咁我覺得反而都可以俾佢試下嘅。咁你如果第三號籠、第四號籠咧，我都覺得佢可以入選下嘅，最起碼有個入選有一個證明俾佢。咁啊，我烏力治呢位球員起初就真係唔起眼，但係今季嚟講表現咧，佢真係睇到佢係有一個幾大嘅進步。咁啊，個進步咧就係唔係至於佢可以入選到國家隊龍門咧？咁就有得拗嘅，我覺得有得拗，但我個人覺得就應該去俾佢選下入去嘅，以佢下半季嘅表，即係整體表現嚟講啦，當然唔係單單睇歐聯嗰場啦，亦都唔會諗住佢係打正選噶嘛，咁啊，所以正選嚟講，即係入選嚟講係佢覺得係值得嘅，咁啊，其次咧。冇咗佢有紐亞啦，咁啊仲有邊個咧？咁啊當然啦，亦都係慣常嘅名單啦。其實阿蘭奴、阿 Trap 都有入選過啦。咁啊蘭奴就基本上定位就定咗佢第三號籠噶啦，即係不論佢係打得好定唔好。咁啊今季幸好佢喺利華就回復翻個水準啦，咁叫做唔再甚至會傳緊佢會走添。傳緊佢會去走去邊隊呢，好似真係走去有傳去佢係去拿波利㗎，傳緊㗎，咁但係就未有實質嘅城市，未有實質嘅證據出到嚟，但係傳緊嘅。咁啊 Trap 亦都係啦，估唔到選埋佢入去玩啦，咁啊應該我諗會唔會揀佢㗎啦，之後即係23人名單未必揀佢㗎，但係都啊，都令到球迷仲記得，喂，仲有 Trap 喺度㗎，阿Trap 兄，其實 Trap 都唔係太差嘅，如果你喺 PSG 呢幾年嘅發揮都叫做可以嘅。另外我就覺得今屆咧就一定要以老嚟嘅思維咧就未必一定嘅，但係我喺真係球迷角度咧，就嗰啲膚淺球迷角度咧就覺得你俾達斯迪根正選啦，唔該。因為達斯直根不論在國家隊或者是巴塞都真的證明了他今季真的有一個幾大的進步，不論他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隊是什麼穩定性嘛，他的穩定性呢就被人看到了，是有在這裡的，他所謂的之前那些犯錯啊、派膠嗰啲咧，就真係少咗咁好多嘅。個穩健性，我覺得佢真係提升咗。最緊要係呢樣嘢，因為本身其實都唔係一個技術嚟講一定係唔差嘅龍門啦。咁啊，但係之前欠缺咧就欠缺咗呢樣嘢。咁啊喺巴塞嚟講咧，咁就亦尤其是啊喺佢條後防線都唔係十分之好嘅情況底下，穩陣嘅情況底下。亦都係見到佢有個公價喺度㗎，有㗎，咁所以唔好俾我批中，真係唔好俾我批中咧，就老維啲嘢好容易估，到時係唔係真係達斯迪根可以打正選咧，都真係未知之數。坦白講嚇，佢會唔會搏紐亞咧？我覺得佢係有機會夠膽死會咁做㗎。所以嚟講龍門位唔好嗰個以為真係達斯迪根啊，唔好話 100% 係肯定佢 咁樣。咁啊，雖然常理嚟講咧，就肯定要佢嘅，好坦白，因為紐亞就下半季一場都冇出過，大半季一場都冇 lead up 冇成嘅，咁所以其實嚟講，常理嚟講就唔會嘅嚇。咁啊，睇下到時點啦。咁啊，呢個位正正常常嘅，咁應該唔會太大問題。咁啊，後防方面咧就人員我就唔會特十分之講啦，不如估下佢用咩正選啦。同埋咧個陣式嚟講咧，會唔會仍然都會用四中堅啦，定三中堅咧咁樣？咁啊，坦白講，咁啊兩個陣式路圍都試過㗎啦。咁啊，不論三又好，四又好。咁啊，如果三中堅嚟講咧，就坦白講，啲帕頓克特啊、Hector 啊、佢個契仔啊，仲有如果入位嚟講，可能基本上呢兩位球員咧就會麻煩少少啦。咁啊，如果佢打三中堅嚟講咧，咁金美智就應該會騰上去打個翼位嘅位置嘅，應該會係咁樣嘅。可以咁做嘅。咁乜嘢其他咧？譬如啲保定啊、堅塔啊、何姆斯啊、魯迪加、蘇利塔咧，咁啊，全部都係中堅嚟嘅。咁啊，如果你話叫做如果三中堅嚟講咧，打慣呢個陣式咧，我諗魯迪加啊、保定啊、甚至乎何姆斯啊等等都會好適應啲。咁啊，堅塔當然啦，如果喺國家隊嚟講咧，咁路維試陣咧都試過嘅，咁啊，亦都唔會太過陌生。咁啊，如果三中堅嚟講咧，咁打最終嘅肯定就不出保定噶啦。如果就係嘅話咧，右手邊咧就有機會用，應該正路嚟講咧，係用魯迪加嘅。咁啊，左手邊咧就應該如果搭翻球會拍檔何姆斯都得嘅，但係我覺得啦，如果真係拍起上嚟嘅話，堅塔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樣。當然如果打四後衛嚟講，就情況就好好多嘅，咁情況非常之好嘅。咁起碼啦，可以試下帕頓克特啦。咁啊，佢契仔 Hector 都會出啦。但係如果俾我揀咧，雖然啊，帕頓克特就唔係最今季個表現真係唔係好嘅，好一般嘅啫。要試咧，其實七洲際杯都試過嘅，咁但係記得佢效果就麻麻地嘅啫。咁啊，同埋都唔係好似試過一場到㗎咋，如果冇印象冇記錯嘅話。加上佢今季亦都冇直上季咁 sharp 啦，咁所以其實咧，你俾如果打四後衞嚟講咧，就出佢同埋出 Hector 個分別真係可能未必太大，坦白講啊。咁如果右閘嚟講，就自自然然把個金美仔落翻去右閘嘅啦，肯定。咁中堅嚟講咧，如果打四後衞咧，咁就保定一定係膽嚟㗎。咁係咪會正路踏住何姆斯咧？咁如果照真係照路維嗰個模式嚟咁咧，基本上呢兩個係穩膽嚟嘅。穩擔嚟嘅，但係都唔排除佢用下魯迪加嘅喺某啲場次嚟講啊，咁即係如啲第三場啊，咁啊如果嗰陣時冇乜壓力嘅話，佢出下魯迪加，甚至出蘇尼，咁啊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以一個選人嘅模式嚟講咧，堅塔咧，我覺得係都值得俾下啲機會嘅。咁啊，睇下啦，睇下堅塔咧嚟緊啲熱身賽嗰陣時咧，有冇得俾佢用，同埋佢個作用係點啊？因為先講堅塔呢位球員咧，今季就幾好嘅。咁啊，其實喺無信加柏咧，就證明到佢真真正正打呢個位咧係成長噶啦。咁啊，以往曾經喺多仔嘅時期咧，又擺過佢打閘，又擺過佢打防中位，但係最後原來佢打中堅咧係 OK 個噃，係唔錯嘅。咁啊，好穩陣咧就未必談得上好穩陣，但係個進步幅度係有喺度，同埋 見到呢個球員仲係應該有起緊嘅跡象嘅。咁反而呢個叫歐嘅話咧，就他哥真係要歐啦。咁第二個蘇利會唔會有機會歐咧？咁樣咁啊，其實蘇利今屆喺拜仁嚟講咧，比我想象中個進步已經係大㗎啦。咁啊，雖然佢有個犯錯嘅時候，咁但係始終都係後生同埋第一年打大會咧，我就覺得佢個合格程度叫做喺度。所以你俾我就未必會勾佢嘅。咁反而魯迪加咧，雖然打國家隊就表面上唔係太多甩落，但係佢呢個位球員嘅隱藏啲嘅炸彈性咧，就不即係真係同個他哥咧有得揮嘅。魯迪加你大家都知道，佢呢位球員，我始終覺得佢係打如果打三中堅嘅右中堅啦，或者係閘位咧，咁啊係會好過佢打中堅位正中堅位嘅。咁啊，所以呢位球員睇下識唔識用佢啦。但係好不幸嘅，我覺得佢係唔會俾路維剔除咗嘅。啊！呢、這個就係麻煩事些少啦，睇下點用啦。咁啊，左右閘其實都好，頭先講咗，其實都好緊嘅，好緊嘅啦。咁反而就係右閘嚟講，因為真係其實，如果你叫做要叫魯迪加客串咧，唔係唔得。但係佢始終一段時間冇打過，係有個風險咯。所以其實右閘嚟講係要諗一諗啦。咁啊，會唔會叫啲中場入去打個閘位咧？又打四後衛都不排除噶。都不排除，但係個效果嚟講，絕對係唔會咁好。所以如果一金未治咧，咁一傷嘅話，其實都幾大禍㗎。咁啊，對成個右路嘅進攻兼防守係其實有麻煩喺度啊。咁金美仔，我諗今季嚟講，大家見到喺歐聯表現都不需要多講，但係佢仲有進步空間，就係佢上去同埋。最緊要係佢選擇上去做攻嘅時候，個火候咧仲可以再調校得好啲嘅呢位球員。佢個前途就唔使講啦，係非常之光明嘅啦。咁啊，亦都係邁向緊世界級嘅。但係呢位球員如果喺呢方面再加強啲咧，或者喺防守嘅強度上面加強啲咧，我諗係絕對比藍帽會更加出色嘅。這個就先講定先。先講中堅嚟講咁多選擇喎，我自己喺邊個對中堅會較為穩陣呢？而家呢個時候嚟講，除咗可能保定塔何姆斯之外，其實何姆斯本身佢都係有個弱點喺度嘅，雖然佢用叫做喺去到拜仁之後就真係穩定咗啲嘅。但係始終都要靠保定，但係其實保定咧雖則係較為穩健啲，但係佢保定係咪真係非常之可以有個 commanding 嘅作用咧？就未係嘅，呢個就唯一又要擔心德國後防咯，就係、是、冇一個真係好大嘅大佬可以 lead 住成條嘅後防線啦。這個係我係最較為喺去到較遠嘅地方咧，即係唔係講分組賽啦，又真係要留意嘅一下嘅呢樣嘢，係隱藏住一個隱憂喺度㗎。所以後防嚟講，正路嚟講都係咁㗎啦。咁啊，陣間不如而家略略提埋啲滄海遺珠。咁其實咧，如果後防嚟講，你俾我揀咧，就真係有一條友咧，一定要揀嘅。就係菲利比麥斯，我都提過幾次，呢位球員今季係全德甲最佳嘅左閘，一定係佢，肯定嘅，唔需要再懷疑啊。嗰啲咩打左中堅嘅基拿啊，打閘位基拿啊，基合特啊。甚至乎陶澤唔係打呢邊啦，但係如果睇呢扎咁嘅球員咧，基本上冇一個係會好過佢，甚至乎帕頓克特都會差過佢。好坦白咁講，係啦，甚至乎係如果係左閘嚟講，哈斯頓堡亦都係另一位落選嘅球員，叫做係。喺萊比錫，佢今季嚟講都可以嘅，因為高士達文佢都會輪流咁用咧，所以見叫做令到佢就冇上一季咁出色啦。哈斯頓堡啊，有少少被蓋過嘅，同埋啦，係咯， 講漏咗告士達文其實都可以選嘅，咁但係佢嘅位置呢，我諗過不論喺個助攻力或者防守力或者個場上表現嚟講呢，都一定唔會比菲利比密斯好啊。咁點解我咁推崇菲利比密斯呢？咁啊，雖然路維都講咗話一定唔會今次選佢，亦都係講明世界盃之後先選佢，咁冇辦法啦，佢講明嘅。咁啊，但係如果你有得選呢，一定係揀佢。佢個最大嘅特點就係呢，佢不論係落底線傳中或者三閘線傳波出嚟嗰啲助攻係非常之準確，佢嗰啲弧線嘅落點啊，係基本上送咗俾前鋒嘅頭上邊係非常之易頂嘅，同埋佢啲曲序嘅角度咧，咁啊個弧線嘅落點咧係好好嘅，好靚嘅，基本上係呢啲係真係練翻嚟嘅，咁啊見到佢係落曬苦功嚟到練，啊不但止啊，咁啊除咗呢樣嘢之外，佢個助攻疊壓嘅走位咧係 OK， 又係非常之好啦，佢時間掌握得，而且亦都唔太影響佢翻去防守嘅時候嘅。咁啊呢樣嘢，我覺得佢更加比上季嘅帕頓克特係好嘅。所以佢冇選到佢咧，而剩翻帕頓克特同埋赫陀呢兩位咧就差少少啦，但係都如果你喺國家隊層面嚟講，咁嗰兩件一定係會多啲經驗嘅，尤其是赫陀。咁啊，赫陀雖然科隆今季就最後降班，但係佢尤其是佢出翻嚟踢咧，傷完之後咧，咁其實係狀態係冇問題嘅，即係你見到佢嘅狀態係 OK 嘅。但係唔係十分出色咧，就唔算係。我諗如果佢打呢個位，叫做穩穩陣陣咯，穩陣咯 ，OK 咯嚇。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就要分啦，咁究竟？講咗咁耐後防呢條線咧，其實就係分究竟係打三後防啊，定係打四後防？我覺得如果觀乎近睇路維嘅選擇咧，我諗佢四後防機會會大少少，大少少。會唔會喺淘汰賽之後，去淘汰賽嗰段時間會再調整咧？我就唔知啦。但係基本上可以，大家可以睇埋六月份佢個友誼賽啦。嗱，之前我覺得佢偏向用四後衞嘅機會會大啲，尤其是佢如果選咗呢兩位左閘嘅球員喺度咧，我就見到佢嘅心思係想用真係用翻個正宗嘅閘門兩邊嘅閘位球員嘅咁樣。咁中場嚟講咧，其實都冇乜好講噶啦，坦白講，你都預咗會用咩嘢人噶啦，膽咧就肯定。基迪拉高佢奧斯就肯定有㗎，唔使問啦。咁啊，因為MH Chan 咧就傷咗就唔入，如果唔係咧都選埋佢入去嘅。咁問題就係啦，呢兩位球員霸咗啦。咁啊，前面嗰三位係用邊三位咧？咁樣究竟前面會用嗱，其實好多組合可以用嘅，咁係德士拿、哥力斯卡。就奧蕭係肯定喺度㗎啦，老蕭肯定喺度㗎啦，咁呢個係一個組合。咁萊斯拍住左邊嘅桑尼，或者同埋中間如果你可以用嘅話，用埋哥力斯卡又好，咁用返奧蕭又好都得。呢個係第二個組合，係有三四個組合可以用嘅。仲有我早漏咗呢 ,Rudy 呢，魯迪同埋跟到揀呢。咁啊，如果提起跟到簡同埋奧蕭，就近排就呢兩位風雲人物啦，因為竟然喺嗰啲咁嘅時候作出啲咁唔醒目嘅舉動，就係、是、咧，竟然係去同艾爾多安嚟做握手，仲要係聲稱係啊我嘅你嘅總統啊咁啊，因為呢兩位係土耳其裔啊嘛，咁啊，但係你而家真係代表德國隊嘅，你而家轉曬籍噶嘞噃。仲更公然做呢啲咁不智行為咧，其實真係會惹起民憤。其實國內而家好多聲音咧，都係想唔選佢嘅，但係冇可能啦。呢兩位咁舉足輕重，尤其是跟到簡今季喺曼城都叫做打出出色啊，咁啊，所以冇可能唔入法眼嘅。咁啊，頭先講咗啊，呢兩位球員究竟踢嗰陣時會唔會影響國家隊或者隊友嘅心情呢？我諗就未必好大影響，但係如果對於球迷嚟講咧，相信咧就會有一定嘅反作用啦。會唔會影響對？會佢亦電波時球迷會 hurt 佢哋咧？兩個咧真係不得而知啊！到陣時，因為呢啲 個國呢啲國家嘅情緒咧，種族嘅情緒咧，仍然都幾大有重㗎嚇。頭先講咗啦，有幾個組合可以用，咁所以其實係基本上咧係唔受排到一個好嘅陣容。咁但係如果你講德國隊最大嘅隱憂咧，就除咗頭先講咗啦，咁啊除咗佢冇後防冇一個好好嘅統領人員之後咧。佢最大問題就係防中位，大家唔使講，唔使問都知道，基迪拉克魯斯係咪一個純正嘅防中，係咪一個真係可以做攔截嘅防中呢？嗱，而家冇 Vigo 喎 ，Vigo 就唔入選都正路，因為今季個狀態或者表現係真係有裹足不前嘅情況。咁嗱，連 Vigo 呢啲踢慣啲人都冇喺度啦。啊，頭先我講漏咗一位啊。有一位嘅球員其實係萬金油同全能後防，你講起防中我都記得。你點解唔選埋拿斯賓達咧？咁啊，史雲賓達你唔選係 OK 正常，如果太多中堅，但拿斯賓達呢個人員咧，呢位球員咧係絕對值得選。如果你以今季你利華嘅表現嚟講咧，更加係呢位兄弟拍樹上。咁啊，利華嚟講，咁啊拿斯賓達其實係打過三個位嘅，咁就中堅有啦。咁啊，防中亦都有，防中係長期會打添，仲要係咁啊，閘位都曾經客串過。咁啊，以防中位嚟講，佢打得最出色嘅。咁例如拿斯賓達，咁咧點解唔選真真正正有防守能力嘅球員入嚟咧？咁呢樣個又係路維一貫嘅思維咯。我覺得 OK 喎，咪繼續用咯。勝利啊嘛，為你球隊帶嚟成績啊嘛，咪長用佢咯。基迪拉克魯斯冇問題啊，克魯斯打大會啊，基迪拉都打大會啊。站穩正選啦，31歲、28歲唔老啊 ，OK 啊，皇馬3連冠，我唔選佢，選邊個？係啊，但係有咩你要卻一招，得一招嘅啫，就係、是、長中距離或者遠程嘅射門冇啦。你如果呢兩位球員真係鬥或者係真係攔截咧，我恐怕呢支德國隊咧就真係蚊到瞓嘅啫。坦白講，最大隱憂就係呢兩個窿。呢兩個窿如果冇人可以補一補佢，因為 MHM 冇啦，頭先講咗拿斯賓達冇啦，咁你靠其他人，你靠估到跟到揀咧，坦白講，佢真係打上落兼係有少少進攻能力嘅球員咧，上腳嘅球員咧，你唔好預佢打呢個位，所以咧其實係基本上係零防中。是零防中，而家叫做揀埋魯迪係好啲，魯迪叫做幫到啲手，但係佢呢係咪真係攔截得好好嘅球員亦都唔係嘅，咁但係佢遮線呀、或者係佢個分波係 OK 囉叫做。所以德國隊如果佢仍然都用兩路打呢個位置呢，基本上大家可以見到往後嘅淘汰賽呢係幾有危險呀，小組賽有冇危險呢？陣間會講埋佢。 即係曼城雖然而家帶嚟咧10多分，咁但係利物浦咧以佢哋嘅氣勢，再加埋前有薩拉，後有呢個咧係阿雲迪克，雖然龍門就爭少少，但係咧唔使龍門啊，唉夠贏㗎啦！ 仲有新謝拉特張伯倫咧， 係咯，新謝拉特張伯倫，哇幾勁啊！哇真係，所以前中後哇泛泛有，所以今年利物浦咧即係利舞台都要開多幾趟。啊，即係如果繼續咁嘅成績，一路好似啊後上咁啊，直追呢個曼城咧，10幾分都追到啊！一時皆話你話高普厲唔厲害啊？仲講羅渣士，講乜鬼嘅羅渣士啊？係嘛？好咁啊， 唔係呢度補補充先，即刻有回應啊！有兄弟 咩回應啊？ 師兄手下留情喎、 啊，邊位啊？ 利舞台手足啦、 啊！唉、哎，真係我講真説話，大佬你又話我手下留情呢啲。大佬你7500萬雲迪克幾厲害先得㗎，咁所以郭天奴又未必咁快走喎、哦、你話今年嘩歐聯都攞埋天奴分分鐘，你都咪話真係所以呢真係再加埋薩拉，再加埋文利，仲有費明奴我都未講啊大佬啱啱先，咁所以呢今年利物浦係好強勁。 我突然間覺得我對阿仙奴爭前四嘅希望好大。 師兄慈山家傑，逢星期二晚8:30，唐有方特約酷播喪。